全区中小学课程负责人、种子教师研修班成员参加培训。以国学经典诵读为例，丰台区建立了国学课堂研究机制、国学大讲堂及教师培训机制、国学知识竞赛及展示交流机制、先进学校评选机制、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项目支持机制。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的京津冀大学生公益金融教育计划日前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启动。该计划全面启动后，来自金融监管机构、高校、社会组织、金融机构的志愿者将深入北京、天津、河北30所高校，通过金融讲座、金融话剧等方式普及金融常识，提高大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据了解，该行动自2005年开始，针对学生、老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开展金融公益普及活动，实施过程中引入志愿者讲师制度，鼓励员工和金融监管部门一起参与志愿者工作。好，那接下来再说一下本周末的两场活动。首先是一个线上的活动，那么在一模考试相继结束之后，那么具体的成绩也将陆续公布。那么如何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清晰自己的目标高校跟专业呢？同时在高考之前如何利用最后的时间补上自己的学科短板，缩小与目标高校成绩的差距，在4月15号的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将邀请高考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雾以及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复习策略以及高考历年的政策解析公益网络直播讲座。具体的详情请拨打热线 400-600-5223 400-600-5223。好，还有一个讲座呢，是这个是在线下的啊，也是关于志愿填报的，同时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每年最重要的一场活动是什么呢？在4月14号的上午9点，我们会在地质礼堂举办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那么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位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是 400-650-7766。 同时呢，我们节目还会在讲座的现场全程首发。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汇编手册里面汇集了我们来做直播的几乎所有的院校的，应该是所有院校的，全部院校的这样的招生信息啊、专业信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呢提前预约，电话呢是 400-650-7766 400-650-7766。 好，那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南临国家图书馆、北接中关村，地理位置优越，教学环境优美，于众多名校中自显特色，独具风采。学校学科门类和办学层次齐全，现有覆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艺、教多学科的24个学院，65个本科专业及方向，13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专业硕士授权点，4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国家一级学科，3个博士后流动站。在重点学科方面，有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7个北京市一级或二级重点学科，8个部委级重点学科，2个国家文科基地。学校1200余名专职教师中，有正副教授660余名，他们90%都为本科生上课。总面积接近10万平米的文理科大楼，以及6万余平米的大学生公寓，有力保障了同学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已同国外6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与学术交流关系，每年接纳1000余名外国专家、留学生或国际友人来校交流、学习、访问，同时每年选派约300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刚才在预告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所要来进行这个高招直播咨询的院校是中央民族大学，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中央民族大学招办老师庞建昭庞老师。庞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是那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中央民族大学的问题包括后面两所院校南开大学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现在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央民族大学好不好，因为中央民族大学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这样在属地的这样的一所大学，大家可能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有各种各样的认知，比如说像我的认知就是中央民族大学那边那个餐厅太好吃了，但是这都是以馆啊去窥豹，这个不准确，所以想让那个庞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行啊，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主持人去我们家民大吃饭啊。这样的，我们中央民大学呢最新的一个身份呢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高校，以前呢是985211大学，现在呢是双一流 A 类大学。 嗯， 但是呢在这些标志的基础上呢，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角度来定义我们的学校。那么就是说从内涵建设上来看，中央民族大学是一所56个民族师生共同创造和分享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重点大学。 嗯， 而这个多元文化呢是不同于重点学科呀什么博士点呀硕士点呀这么一些标志的这么一个评判标准，它是一种浸入式的一种学习氛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引导。那么就同学们在这个氛围中不知不觉的就能学会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去相处，去沟通和合作，从而锻炼到一种步入社会的时候所必须的一种社交能力。 嗯， 然后这种能力呢往往是不可能从某一个专业的书本上去学到的。 是的。 然后2017年呢教育部对我们学校进行教育评估的时候啊，几位来自那个美国密歇根大学、澳大利亚的新英格兰大学还有香港大学包括咱们北师大的专家呢都对咱们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多元文化给予了相当高的一个评价。 嗯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于有的时候北京的家长们都特别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去外地院校去学习，但是去外地院校学习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能够接触到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氛围，你这样可以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其实这是对于个人情商的一种特别好的训练。 对对对对。 但是呢刚才庞老师就谈到了因为中央民族大学本身自己的一些特点，所以就导致我们可以跟各个民族的朋友们同学们在一个教室里面去学习， 没错没错， 你这个可能会更加丰富，所以你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我们可能原来并不了解或并不熟悉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氛围跟背景啊。 是的是的， 非常好。其实我们说到文化氛围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例证可以举例说我们现在这民族大学现在在这个学生培养这上面的一些特点特色。 是这样的，可能确确实实会有家长可能会问这问题，你一个学校你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个能力可能是最重要的。 嗯， 那么这个文化氛围到底搞怎么样搞，是不是就唱歌跳舞啊或者什么，是不是反正耽误学习啊， 一说到民大可能就想起歌舞来了。 对对对。但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个文化氛围的重要性。 嗯， 那么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的高校啊都非常注重对学生的那个创新创业能力的一个培养。那么2017年就是北京市教委组织的那个大学生北京市大学生创业团队的评比，你评出了100个优秀团队，那么其中有11个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就是占到了总数的 10%， 在北京高校里面入选团队是最多的。那么再一个数据上看，就是2017年呢我们学校的那个创新创业中心的41个团队已经实现了那个营收总额达到了1426万元。那么这些团队还获得各种创造的专利啊，然后带动了一些400多个就业人数啊。 嗯， 通过这种东西还有一个融资，就是通过就是校友联合会啊各方面，就是还有6个团队获得了个人和企业的一些投资和融资，总金额达到了7000万元。 哦，这个数字还挺 对 了不起的。 相当于这些数据和实力的背后啊，我们就是分析和总结，就是在认为啊，就是说为什么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能拿到10%的这么一个比例的这个优秀团队的这么一个评选。那么包括这些在学生的专业能力 还有老师的指导，还有各种他们的努力啊，还有支持的背后，校园的这个多元文化氛围，对学生们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些沟通能力、交流能力，还有包容，还有合作的能力上面的一些充分的锻炼，起到了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相当于他们在社会上将来所可能碰到的一些阻力怎么去化解，不同的意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都得到了，提前就得到了一些充分的锻炼，对他们非常重要。 都说这个大学生啊，有的人比如社会人经常会说，你们都是在象牙塔里的人啊， 对对对， 你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出来以后你们就要重新上一节社会课，让社会大学去历练你们。他说的有道理，一方面可能如果我们醉心于学术的话，可能确实会有一些脱节，但是现在在大学里面也会给他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去了解到啊，究竟这个我如果要想创业，税务怎么办，工商这块怎么办，然后那个怎么开这个那个银行，比如公司账户怎么弄，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没错没错， 挺好。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了整个校园多元文化其实对于在校生创业啊， 对， 就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这个展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要说到的就是比较重要跟坎儿的了，说到的就是学校投放的专业，招生专业。那么在招生专业上面今年有什么一些特点呢？ 现在因为招生计划还没有完全制定下来哈，但是我们就是说可以从往年的情况来看，然后招生规模2018年应该会和2017年基本上是持平的，然后那个投放的呢，在北京肯定都是投放我们最优势和最特色的一些专业，像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经济就是哲学啊，然后那个民族学博物馆啊，历史，还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应用型的学科，像经济学类，像那个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工商管理类等等等等，包括还有理工纯理工的，像统计学类啊，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这些还有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 对， 就是咱们是专门有一个专门的教育类的， 对对对，就是体育生嘛， 体育生， 就是，对， 好好好，因为刚才您谈到了这些大类的招生，咱们今年大类大概有没有一个规划，是有多少个大类？ 大概有十来个吧， 十来个大类， 包括的专业可能就那就有30-40个了。但这个可能我们最后确定的发布的话，可能到6月份，到时候请大家一定注意关注。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历史，其实我还是要给这个民族大学要多做一个宣传，因为蒙曼老师也是在历史系那边， 没错， 去任教。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学者中的一个非常红人啊，也是红人，也是名人， 大明星啊， 大明星。而且我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正好找庞建超老师确认了一下，我在想会不会就像比如说像何炅何老师在那个北外那边，其实可能教书教的比较少了，可能本科生就不带了。并不是啊，这个 没有没有， 其实那个蒙曼老师还是坚持在教学一线， 没错没错。 所以呢，你如果要是报这个民族大学历史相关，它是应该是大类招生吗？还是专业招生？ 它是历史文化学院，因为它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历史基地班，一个是历史基地班，对 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历史学（括号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 啊， 这两个专业是历史属于历史文化， 都有机会得到这个面传心授， 没错， 对吧？好，所以那个如果是对这个老导师感兴趣啊，也可以去考虑从本科。从本科 追星， 哎，对，从本科开始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且这个基地班，我刚才听说是不是也是，采用类似于学术导师制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基地班呢，它是教育部在全国挑选就是基础学科实力雄厚的那么一些学校设置的，然后目的呢就是培养那个就是基础学科的研究型的一些后备人才，对，所以说这个班呢，它教学力量是非常雄厚的，而且它将来本科毕业的时候有50%的同学是可以免试保研的， 保本校， 对，不一定本校 ，哦 啊。 50%， 对，就本校来说，他也很厉害了。 哎呀，这个确实是非常有诱惑力啊！这个班招多少人？一般一个班 30来个人吧， 就全国30来个人， 对，全国30来个人， 就合到北京，其实 北京我看去年是多少啊？去年基地班是3个，然后周边关系史是2个， 哦， 一共5个人 ，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 对对对对， 这个所以同学们要想这个报这样的一个专业，还是要多下下功夫，努努力，分数 有机会的， 分数也不低吧。 努力就有机会。去年我看啊，文科，这是我看到是16年的数据，是641，那基地班，然后一般比重点线可能高个，就是70-80分吧。差不多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要好好学习，才有可能去读到这个本硕 甚至接下来继续读博的这样的一个班啊。 对对对。 好，咱们刚才说到了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验班，就说到了这个历史基地实验班，还有没有其他的实验班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民族大学这里。 是这样的，我们在那个像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还有那个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还有理学院这些，都创办了一系列的一个创新实验班。 嗯， 然后，像那个民族学院与社会学学院的是一个校通班。然后去年我记得介绍过，可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然后他这个班呢，就是根据我们，就是已故的那个。名誉校长崔晓通先生，以他的名字和学术领域来创办的这么一个 实验班， 一个实验班。他进校之后可以选拔，就是从全校范围内选拔，不管你是文科还是理科，只要对民族学、考古还有博物馆啊，包括这个社会学这些，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都可以参加这个班的选拔。 嗯，这个不是说报专业的时候报， 是对对对， 是进校之后选拔。 选拔哦、对对对， 好，他有什么优惠吗？就是这进了实验班之后 啊，他的这个。就相当于那个就真正的导师制了，就是提前就本科期间就介入了这个研究领域了。 本硕直接就连读了， 他不是光是本硕连读的问题，他就是其实他就是本科期间他已经是在研究项目里面了，相当于他是有很多就是属于是就是我们的就是专家教授，就直接是对他们的进行辅导啊，他们就是引导。就是说在 就这个班里的孩子基本上要是不读博就算白瞎 了， 就可惜了，对吧？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挺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还有最后40多秒的时间，来不及说了，下半段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好的， 究竟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怎么选专业，包括我们一些国际合作的这些项目。 好的， 然后来主要介绍一下，请方老师。好的， 好的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呢，今天来做客节目直播间的分别有三所院校：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您对于这三所院校有什么样的问题？提的话及时发送过来，因为接下来两所院校都是电话连线的方式，所以只有在连线期间才能够回答各位的问题，希望各位及时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上来，微信公众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留下您对于您所想知道院校的问题，我们会及时请招办的负责人回答您。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跟这个实验班是有什么区别啊？ 这样的，他那个机器班， 你把那个话筒这个抬起来，就是撅一下，对对对，对好您自己的嘴， 好嘞， 好， 嗯，机器班啊，它是有50%的一个保研的机会， 嗯， 然后那个实验班呢，它在那个就是在保研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多， 嗯， 但是呢，实验班它有一个什么非常切合的是一个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么一个契机， 嗯， 因为它是跟周边国家关系史嘛， 嗯， 然后它所注重的也都是跟咱们周边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一些历史往来的一些研究什么的， 嗯， 它的这个研究的主题也是非常契合， 嗯， 现在这个时局的， 嗯，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于这个让大家去学习，同时在就业的时候应该也是表现会比较不错的，对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中央民族大学的专业了？因为，民大其实每年的招生的类型非常的多， 对，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给一些，因为现在还有很多高二的家长也在听就是咱们的节目，所以咱们可以给他提前做个预告，打个预防针，别落了，别落空了。啊，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学校在北京有可能有三种类型吧， 嗯， 第一种是那个艺体类的， 嗯， 在提前批的一个招生， 嗯， 那个可能像艺术类的考生和那个， 嗯， 体育可能要提前参加一些考试， 嗯， 比如说艺术类参加我们校考， 嗯， 然后体育生呢要参加北京市的那个提前统测，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高手运动员， 嗯， 包括我们是网球和排球项目的， 嗯， 也是要参加咱们提前参加我们的校考， 嗯。 然后通过之后才能报考我们学校， 嗯， 那么这个是提前批的艺体类， 嗯， 那么提前批我们还有一个非艺体类的这么一个招生， 嗯， 大概是主要是用在什么呢，就是少数民族语07.8的这个招生上， 嗯， 然后比如说今年要招的是维语和藏语， 嗯， 啊，这两个07.8，然后再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这个呢也是历史学的这个专业， 嗯， 也是放在那个提前批来招生的， 提前批来招生， 对对对， 嗯， 对， 但是呢是在我们参加高考以后，然后只要报提前批他就可以 了，对对对，在提前批里边报考。 那有没有什么提前的比如说要求？ 这个没有，这个为什么放在提前批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些同学可能不太愿意学那个就是这个维语或者藏语， 嗯， 但是这个就是如果放在一批呢可能会就是影响到那个， 嗯， 就投档测算什么的， 嗯， 但是放在提前批呢 考后报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个就相当于一个保险， 对对对，这个提前批呢他就不报不录，就是如果说您， 嗯， 不报这个专业，那么我们肯定不会调剂到这个专业或者怎么着，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放在提前批的一个作用 啊。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批的录取了， 嗯， 一批录取呢就是最正常最普通的这么， 嗯， 一些这个大众的考生， 嗯， 就等于说他们到时候可以根据6月份呢我们发布的这些招生计划来进行报考， 嗯嗯，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大概对于整个招生专业以及招生计划上面还是等最终6月份的最终的确认， 对对对对， 啊，最终的确认， 对 也挺好，但是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学校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就是要对于它的历年的分数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自从平行志愿报考之后其实现在分数相对比较稳定了， 对，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的尤其是在京的这我们的文史类以及理工类的招生上就录取上那个分数跟排名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位置跟我们说一下， 大概我看这几年确确实实是比较稳定的， 嗯， 然后你看像我们文史类的那个考生， 嗯， 近3年的录取分数都是在重点线上50到60分， 嗯， 就这么一个段，然后最低录取分数啊，就是， 嗯， 然后那个理工类呢，它的那个就是最低的录取分数在70多分，80分左右， 就80分到9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最低录取就基本上就能进来了。 嗯， 那从排名上看，大概文科可能是在1100名到1050名， 嗯 嗯左右，就这近两年哈， 嗯， 就是这个排名以上的学生， 嗯， 他进我们学校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然后那个理科呢，大概是在4900到4500名， 嗯， 这么一个段 区间， 对，这么一个区间，然后报我们学校， 嗯， 基本上是都是能进来的， 嗯，好的，那另外一个在这个录取规则上有没有什么提示？因为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也在问，就是说这个我的孩子是壮族，那么在海淀区参加高考，如果报中央民族大学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呢？ 少数民族现在在北京市的话，报我们学校是没有那个民族加分了，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承认就是别的加分， 嗯， 就是只要省招办投档的时候加上了， 嗯， 政策分， 嗯， 那么我们是可以承认的，就是在录取专业的时候， 嗯， 也是不刨除的， 嗯， 相当于录专业的时候排队还有效， 嗯， 零分是有下分、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呢，少数民族肯定是优先的。 嗯， 就比如说两个人同分、嗯、然后那个 报同一个专业， 都报了同一个专业，那么比如说肯定是少数民族同学优先。 嗯， 那么都同样的汉族、嗯、或者都少数民族，那么就看相关科目的成绩。 嗯、 比如说文科类的，那就看语文。 嗯 谁高？那理科呢，可能就看数学、 嗯、 谁的分数更高。 嗯， 这么来比， 嗯，好，总之还是有一些优惠的， 对对 对, 对， 就不像原来，但是不像原来有加分那会儿了，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汉族的同学是不是能够报考？那这 对这个是我们 欢不欢迎我们汉族的朋友们？ 这个每年我们都要解释，其实这个汉族同学报我们学校没有什么限制， 嗯， 然后我们录取的时候以分数为主要依据来进行录取， 嗯，所以也很欢迎。 啊，欢迎 欢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加分政策上面，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少数民族之外的这个加分、嗯、其实只要是北京市的招办在投档的时候认的， 对对，他加上了 加分 投过来了我们就有算。 那个最后是一家到底呢，还是 一家到底？就是一家到底， 一家到底的那种。 对, 对, 对， 好、嗯、那在专业级差上呢？ 专业级差我们是不设专业级差的，这样的话、嗯、考生他不用考虑太多，就是觉得这个专业其他分被扣了怎么办，那个专业其他分被扣了怎么办、嗯、像这样的话我们他填报志愿的时候压力就比较小了， 嗯，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这样会更符合考生的报考的心理一点，然后能减轻点压力吧， 嗯， 然后因为本身现在进校之后他可能转专业各方面还有机会嘛， 嗯 嗯。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设专业其他并不是说我们不考虑考生的这个志愿了、 嗯、 因为我们在2017年的这个第一批次录取的这个北京新生里边， 嗯，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满足了前三个专业志愿的达到了88%， 嗯， 相当于也有88%的同学是前三个志愿就满足了，就等于说他就不用再看后边，就相当于我们投放的这个专业啊还是比较适合，就是比较符合咱们北京考生的这个喜好的。 是的 啊， 是的， 嗯， 好，刚才也讲了就是很多这关于这个录取的时候的一些提示，那最后一个就关于对提档退不退档的问题了。 这个我们现在只要是在平行投档的这个方式下边、嗯、那么我们提档都是不退档的。 好， 但是有两个条件、嗯、一个是你服从专业调剂， 嗯，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那个专业万一没有被满足、 嗯、 那么你不服从调剂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肯定是没有办法的，那个是要退档的、 嗯， 再一个就是有没有就是受限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刚好到这个专业的时候你体检又是受限的，那么这个时候那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嗯，好，接下来我们聊谈到就是学校本身现在的国际合作项目的情况了，因为现在其实各个院校都喜欢把这国际合作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卖点啊。那么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来说，国际合作上有没有什么一些重点跟我们来分享？ 这个国际合作这块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从2017年开始，我必须得跟考生就是介绍一下。 嗯， 然后你看我们2018年就是今年啊，有具体的合作项目的海外高校大概有80多所，其中呢既有那个欧美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也有那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国家的高水平大学。那么其中像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美国加州的那个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还有那个圣地亚哥分校，这样的排名前20的世界的顶级大学有他们俩。那还有20多个像那个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然后女王大学，然后荷兰的那个莱顿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悉尼大学， 嗯， 这种排名前200的一流大学有20多个。 嗯， 然后就是每年呢我们派出的这个交流的学生大概有400多人， 嗯， 然后交流的专业范围呢也覆盖到了我们本科招生的所有的专业。 是， 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同学们出国交流的需要。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几个举措， 嗯， 就是可能这个是说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说的。 嗯， 第一个呢是从17年开始我们就优化了那个出国交流的申请程序。 嗯， 以前呢进校之后你先得选拔一些， 嗯， 就是看你的外语成绩怎么样啊， 嗯， 包括各种就是表现怎么样。 嗯， 那从17年开始我们就是不进行这种外语选拔，这种只要你 嗯 比如说托福雅思达到 分够了， 对，分够了，那么就达到了对方学校的那个申请条件，那么你就可以申请。 嗯， 对，然后在大，因为我们派出的话一般都是大二大三的时候， 嗯， 那么就等于大一的成绩

学校积极构建和发展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学科体系，有本科专业84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18个。南开大学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公认的优秀科研成果，同时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国际知名的320多所大学和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南开大学。对于南开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教育面对面 RBC 上面来，我们有南开大学的我们的招办的负责人来进行一个解答。我们首先有请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群王老师来做个节目。王老师你好。 哎，你好。 王老师久等了。我们看到今年的南开大学整个的招生计划包括专业设置上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吗？ 参考去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48人，其中文科20人，理科28人。今年2018年呢，我们的在京招生计划基本与去年持平，专业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趋势上是有很多专业会变成大类招生。 好的。那么同时在大类招生上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特点，包括一些新建的一些东西出来，新增的专业？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增的专业。根据教育部日前公布的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们南开大学的智能医学工程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专业正式通过教育部的审批予以备案。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从84个专业增至了86个专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新增的专业，也都是适应时代发展新兴学科。智能科医学工程是由医学院联合校内7个学院核心单位以及由腾讯投资的医学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共同组建，一门将人工智能、传感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综合用于医学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最后呢，学生毕业将会授予工学学位。第二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培养学生掌握厚实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知识，系统的掌握数据科学的专业知识。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嘛，这个同学的毕业的授予学位是理学学位。目前呢，这两个专业都是计划通过入校后2次选拔的方式进入，具体的政策请见我校今后公布的2018年报考指南。这是我们新增专业的相应的一些介绍培养方式。 另外南开现在也是双一流大学，我们刚才在介绍中也介绍到了，那么在整个招生的专业包括人数上会不会有一个扩招，同时对于这个北京的这边的招生的规模有没有一个扩招的计划呢？ 是这样，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去年计划是48人，实际呢我们招了62人。等于说我们只要是北京生源每年的话都会非常的好，我们都会相应的做一些的增加，这个请考生们相应放心，只要是生源好我们都会有增加的，这个每年都会有一定增加。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下整个大类招生这块啊，因为今年的大类招生是继续推进的状态下，那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亮点，而且这个大类招生上考生在专业上怎么选择呢？ 大类招生今年我们学校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进行大型的改革，在原有大类招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学院性质的大类招生，基本上就是一个学院就是基本一个类了。全校目前综合起来只有20多个大类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文学院，以前我们是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现在呢都统一按照中国语言文学类招生。当然了，这个大类招生的目的大家应该都了解，因为大类培养是高校看重的，作为我们这个综合性的人性大学，我们实行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方法，增加通识教育，使学生都有一个好的基础，然后他在进校之后再根据自己的选择，包括就业方向包括兴趣来进行专业的选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盲目进行专业选择，然后到大学之后发现自己完全不适应。这样的话对他今后的发展也没有太多的好处。 对， 这是我们大类招生的目的和一个大类招生推进今年20多个大类已经是集合再集合了。 其实这样也好，这样能让同学们在将来能够更多的去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以及未来去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人才培养上的特点，因为南开作为一个名校也是老校，那么在人才培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我们南开大学十分注重本科生的培养。首先呢，我们是全体教师参与教学，就甭管你是院士也好，是杰青也好，是长江学者也好，都必须要为本科生上课。这样同学们在4年期间就能聆听到大师的教诲，这个是在高校中非常难得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上下功夫，每年都会投入400到500万支持本科生的科研训练。我们俗称在学校内叫做百项工程，几乎每一年都有1半以上的学生参加到百项工程去，让他们在本科阶段就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感受科研的氛围，极大的提升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嗯，然后呢，我们南开大学还非常注重全人教育， 嗯， 实行全人教育，对，实行弹性学制、学分制、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 嗯， 注重素质的培养，然后强化基础、扩宽专业。 嗯， 具体讲呢，我还没，我还想，我想再详细点，对对对，具体讲呢，比如说我们开放本科生的通识选修课的讲台， 嗯， 不光是校内，我们面向校外有能力的人才，采取招标的形式， 嗯， 引进了一批全新的模式的通识选修课。包括培多人拼课呀、小班教学呀、弹性课时啊这些一系列的改措，真正的让公选课堂活起来，通过第一与第二课堂的联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嗯， 此外我们南开大学还有很多很多特色班，比如柏林班是从数学、物理、化学、人文、社科、经济我们这些强势学科， 嗯， 经管法试点班、信息安全双学位试点班、城市管理、通用非通用双语班、国际会计等等等等等等。此外，学校还正在尝试建立更多的学科特色班，力求通过国际、国内联合培养，加强学生的综合竞争力。嗯，现在推进的就有金融学呀、旅游管理啊、材料学这些专业都在积极的推进当中。 嗯嗯，哎，像这样的一些特色班，他们是那种比如说三加 X 那种模式，跟国外的合作呢，还是咱们有本身的自己的政策，是那种本硕连着读的那种政策呢？ 哦，这种特色班呢是这样讲的，我们有的是国内培养。 嗯， 比如像我们柏林班， 嗯， 它是计划在校内进行一次选拔，就进校之后就选拔，然后实务小规模高水平单独建班。比如说你虽然也是进了数学了，但是你数学柏林班就跟普通的数学学生单独分开， 嗯， 然后按照我们专门的办学模式的培养方案，实行一对一导师制培养。 哦， 啊，然后很多的同学基本上在国内都会有出国留学的经验。 嗯 嗯，据统计啊，我们的生均一年的培养经费是10万。 哦， 然后我们的毕业生基本上90%以上都到达了国内的名校，国际的名校，然后他们也会将来在国外学成之后回国参加国家的建设。 嗯，这个是一个特别喜人的数字，因为本身这个出路也非常的好，而且学校投入力度也非常的大。因为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简单说一下近几年我们文理科的最低分以及排名的情况？ 没有，文科是这样的，我们去年2017年是634最低分，2016年是651，2015年是650，理科最低分2017年是649，2016年是660，2015年是677。参考以往的经验，我们北京文科600名以内，理科1500名以内，报考我校的希望都比较大。 嗯，好，因为那个还没有说完，所以在第三时段您先别挂电话，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请您来介绍一下南开大学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包括回答我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针对南开大学的一些问题，好吗？ 哎，好的， 好，那您稍后一下，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您连线。我们再来说一下接下来的本周末的活动，那么两场活动，一场是线上的活动，线上的活动呢是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为大家去讲解一模之后，根据成绩来科学定位自己。那么还有一场现场讲座，会发布我们的现场的高招大型汇编手册，是400-650-7766 400-650-7766。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 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有请南开大学的招生办的负责人啊，这个王群老师。王老师你好。 哎，你好。 王老师久等，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整个的这个需要去提示在报考过程中需要去提示我们考生的有没有。 我们南开大学呢是总分优先的录取原则，专业之间没有极差。我们所有的总分按学生按总分排队，如果说分数达到第一志愿没有满的时候，就看他第二志愿，不会给你减分的。然后只要你专业服从调剂，我们提档体检合格不退档。北京是平行志愿的省份，只要考生服从调剂的话，基本上提档了进校没有问题，都是不退的。关于这个加分政策，我们学校是这样规定的，只要是你当地的提档是加进去的分我们都认可，但是安排专业的时候我们是看高考成绩的，是看裸分的，对，不考虑加分因素。 好，接下来就谈到就是进校以后的一些转专业政策以及辅修的政策，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南开大学是有2次允许学生转专业的机会，1次就是入学之后马上参加的2次选拔，就刚才我说柏林班那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对，然后经管、法、试点班等等等，这些都是通过入校之后马上进行2次选拔，很多都是面向全校选拔的，不会说你哪些学科有限制啊，这个不会限制太多，很多很多，它里面当然得要看具体简章，大部分都是面向全校进行选拔的。比如你对文科感兴趣的理科生，高考时候进不去，但是你可以通过这2次选拔进入自己所心仪的文科学院。同理，你理科学有所长的文科生也可以进行之后通过选拔进入理科专业进行学习。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每年的春季学期，就是这个学期学校面向大一和大二2个年级的学生开放转专业的申请，转出是不受限制的，你只要参加转入学院的测试，甭管是笔试也好，是面试也好，分数通过就能转专业。 但只有大一下的这一次机会吗？ 大二下也有， 也可以啊。 对，但是你大一转完了，大二就不能再转，就你只有一次机会，但是我们开放2个时间段。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把去年我校北京圣源毕业生的去向的一些信息啊拿出来供今年北京考生的家长参考。 嗯， 那么去年的话呢，我们学校北京圣源的应届毕业生深造率啊是超过了65%，其中的话呢出国留学的比例接近48%。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咱们学校有2/3的北京孩子本科毕业以后是直接继续深造，那么有1/2的北京孩子的话呢是拿到了 offer 选择出国留学，那么这个比例啊其实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北京申源的考生呢回申源地的就业率也是排名全国各地的前茅。那么像去年一年北京的话呢有近300家企业啊到我们学校来招聘，那么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几千个工作岗位。那么北京申源的孩子的话呢回京就业优势是更大，对北京的考生和家长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啊把孩子的话呢送到我们学校来读书。 嗯， 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我算了一下咱们北京的孩子到我们学校来读书4年下来啊还正是正好差不多10000里路。 嗯， 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读好万卷书。 嗯，同时呢要是也希望他们留在本地工作啊，其实这样的工作并不一定说非得在哪儿工作，但是算起来其实现在整个 offer 确实都不错，那工作机会都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招生专业投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突出在哪几个方面呢？ 我们学校的话呢工科实力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医科的话呢也是声誉在外，文科和理科的话呢也是特色鲜明发展迅猛。 嗯， 那么我们在京的专业投放会统筹啊北京近3年各专招生专业的志愿热度， 嗯， 那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以及北京申源的实际特点，那么涉及的话呢工医文理优势专业及特色专业大概有40多个，能够是全方位的满足啊考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的。 嗯，其实在这一点上就是我发现了很多境外院校都是挺喜欢我们北京生源的，而且都会把优势专业提供给我们北京的生源，是不是？ 对。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大类招生了，因为一说到大类招生，大家其实现在报专业的时候是不是就该可以胡报了，还是说还是得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报？ 我们今年的话呢很多专业也确实开始一直在实行这个大类招生的模式。那么学生的话呢在填报志愿的期间呢也是可以的话呢根据自己这个选择来避免呢具体专业选择的盲目性。那么进校以后的话呢也是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啊来了解专业类下各专业的内涵，然后根据自身的特点呢发展的兴趣啊和学业能力来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方向，来今后规划呀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优势专业，刚才您也谈到了在工科这边我们华中科技绝对是强，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什么专业是比较强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学校的话呢它在这个学对于理这个我想的话呢我们的理科和工科专业是非常齐全的，那么也非常有优势。那么我们的话呢其实的话呢文科啊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专业。那么我们学校的话呢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啊就率先在全国的理工科高校当中啊发展文科。那么至今的话呢已经拥有了12个文科院系，涵盖了文史哲法经济教育管理啊等7大学科门类，也是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4个省级重点学科，拥有7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博士点，应该来说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像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学科评估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学校的新闻学是位列全国前三。 嗯，新闻学位列前三，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谈到的是在精英人才的培养上究竟我们现在有哪些的策略呢，您现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的定位啊就是英才教育。那么很多北京的家长和考生呢也可能听说过我们学校在2008年就成立了启明学院。那么到今年的话呢已经正好10年了。那么启明学院的学生的话呢是由各类实验班的创新团队和特优生组成。那么启明学院成立以来的话呢学院的学子在各类国际国内的重大竞赛当中啊也是屡获殊荣，也是承担完成了很多的科研项目，成立了很多的创业公司，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专利多项，应该来说成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将这个启明学院的实验班呢继续列入招生目录，实行高考直通车。那么我们考生的话呢可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报，另外的话呢考生在入校之后还可以申请参加进入启明学院实验班的选拔考试。那么这里的话呢我还想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近年来成立的2个培养优秀人才的学院。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学校的工程科学学院，它是全国首批啊4所获准试点建设的国际化示范学院之一，它是能致力培养啊具有的话呢扎实的科学和工程基础知识，具有啊国际竞争力和领导能力的创新拔尖人才。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2018年呢首批 30名毕业生的这个深造比例啊超过90%，其中有20名学生呢是拿到了这个全额奖学金，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佐治亚理工、东京大学这样的一些海外名校继续深造。那么有4个人的话呢是直接保送我校的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电信学院攻读研究生，然后还有2个人的话呢是成功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那么工程科学学院的招生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那么每年的话呢是在全国招收30人。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我们2015年呢成立的航空航天学院。航空航天学院是我们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按照这个国际化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培养标准来培养航空航天领域的精英人才。优秀的学生的话呢是能够通过中美国际交流班本科联合培养和中美国际班本硕连读联合培养的机会，在毕业的时候啊是也可以获得世界名校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嗯，好的，这也是我们在精英人才培养上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究竟什么样的一些考生，不同的考生怎么样去报考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专业呢？您觉得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理工科之间的差别？嗯，郭老师，如何去理解这个理工科之间的差别呢？ 哦，您稍微等一下啊。 嗯。没关系，您可以慢慢这个找一下，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可以还可以再看一下就是咱们学校在京的提档线还有包括排名我们应该如何去参考。 我们学校的话呢去年的话呢我就要把这3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15年的话呢我们文史的最低录取线是620分，那么在北京排名大概1685名左右。那么理工科的话呢我们最低分的话呢是653分，那么排名的话呢是3267名。那么2016年的话呢我们文科的话呢最低录取分是631，那么排名的话呢在1260名。理工的话呢最低录取是641，那么排名的话呢是3072。那么我们文史的话呢2017年的话呢我们文科最低录取是610，那么在北京的话呢排名1186。那么理工科的话呢我们去年最低录取是630，那么在北京的话呢大概是3026名。 嗯， 所以大家的话呢也是可以参考啊近3年的话呢我们学校在京的录取位置值。那么在平行志愿之下的话呢近3年的录取位置值啊也是大家报考志愿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是。 那么我们学校的话呢在这个录取考生的这个人数当中啊也是位居外地啊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的前列。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呢各位北京考生的话呢大胆报考的。 嗯，那么另外在录取规则上有没有要提示我们的，比如说包括像投档这样的一些情况，会不会说这个提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这样的，我们的话呢关于投档的话呢北京呢因为目前的话呢是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那么根据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章程呢我们的调档比例的话呢一般是在105%。 嗯， 那么在这个提档服从专业调剂体检合格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是不退档的。 嗯，好，那接下来呢还要说加分呢，比如说加分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录取跟一加到底，还是后面要认裸分？ 反正对于这个按照教育部吧和北京考试院确定的增加分数或者降低分数投档到我校的考生的话呢我们是认可其加分。那么按照咱们北京的俗话来讲的话呢是一加到底的。 一加到底的，太棒了。另外呢在这个录取原则上还是实行这种分数优先的情况，对吧？ 对对，在确定考生录取专业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是实行分数优先。那么同等条件下的话呢各专业的话呢以相关科目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嗯，好，那有极差吗？ 没有极差， 没有分数极差。那么最后要说到的就调剂的这个情况，这样考生比如说填报专业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服从专业调剂的时候怎么样调剂？是所有专业都可以调剂吗？ 我们的话呢是根据考生的成绩在学校的这个所有专业的范围内进行调剂录取。在这里的话呢我想也是提醒咱们各位家长和考生，就是说在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啊一定还是要在这个服从专业调剂上面的话呢还是尽量还是要选择服从，因为一旦的话呢出现了这个平行志愿出现退档的话呢考生退档以后啊是非常有可能从第一批本科落选的， 来不及被其他的那个学校提档了。 对， 这很危险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国际合作的项目了，那会有哪些比较好的交流机会给我们这些在校的本科生呢？ 国际交流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的话呢是请进来，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呢，学校啊是共有全国153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名留学生呢在校学习，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是走出去，为我们的本科生呢打造国际化的大舞台，来拓展呢本科生的国际视野。那么2017年的话呢，我们是有2000余名本科在校生呢出国交流，是占我们本科生总数的28%。 嗯， 然后我们每年的话呢，大概有近15%的本科毕业生呢赴这个美国啊、麻省理工啊、耶鲁大学这样的一些著名学府深造。 嗯， 而且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鼓励学生出国上啊，还是有一些非常啊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么我们2017年的话呢，学校就配套了1463万元的资金呢， 嗯， 奖励和资助了1381名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流。 嗯， 那么相比2016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资助的总额翻了2番，而且学生交流的人数的话呢，也超过了50%。 嗯， 那么我们学校的话呢，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挪威等国也签订了本科生的校际交流与合作项目。那么2017年的话呢，学校一共有600余名本科生呢是参与到了这些交流的项目当中。 嗯， 我们每一个优秀本科生呢，每人的话呢，每年可以获得总额度高达15000元人民币的海外交流资助。 嗯，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啊登录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网站，那么做进一步的了解。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关于这个学院整个的培养的模式，包括像转专业这样的一些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顾老师？ 实际上我们学校的话呢，在这个一般来说啊，我们非常重视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志趣的话呢，来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发展方向的。我们学校的话呢，一直是实行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转专业政策。那么学生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和专业志趣申请呢，转入其他的专业。那么整个学生的话呢，在本科阶段一共有4次转专业的机会，这个应该来说在全国啊，应该还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具体详细的信息的话呢，大家的话呢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学校招生网站呢，以及后面咱们提供给咱们教育面对面栏目发布的一些高招知情材料。 嗯， 每年的话呢，应该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同学通过相应的程序调整了专业，但是在这里啊，我其实还是想要提醒一下考生的话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一定还是要提前了解自己的兴趣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不要盲目的去报一些啊所谓热门，或者说觉得自己分数高了啊怕吃亏去选择专业。 嗯， 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发现每年呢都有考生在进校以后啊，发现自己选择的专业和最初的理解有差距，影响了自己的学习状态，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考生在报考前，我觉得还是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符合呀自己兴趣的专业，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有时候我也跟学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他莫过于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嗯， 而这专业也赶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当然了，如果要是确实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考虑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啊这样一些口径比较宽的专业， 基础学科。 对，等这个基础学科知识学牢固了以后，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深造阶段呢，再来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嗯，好，那非常的好，这个也是把这个专业方向的选择，包括怎么报专业，给大家讲的非常的明确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来去回答几个问题，可以吗，顾老师？ 嗯，可以。 好，那个有我们的同学问说，生物工程未来职业规划应该是什么方向啊？ 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呢，实际上也是现在的话呢比较热门的一个 专业 方向，哎，一个专业。 嗯， 那么我们的话呢，这个方向的话呢，也是被在教育部这个评估当中啊，也是被评为 A 加。 嗯， 那么这个专业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学生的话呢，他出国的比例啊还是非常的高的。哎，刚才的话呢也说了，我们这个围绕这个生物，对，围绕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话呢，实际上是专门做了一个工程学院。 嗯， 那么这个专业的话呢，实际上是结合了工程科学、生物医学、计算机，然后通过呀生物医学这样的一个关键科学问题来牵引工程原理方法研究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他的这个学生的话呢，毕业了以后啊，一般来说是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或者医学仪器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计算机啊信息产业方面从事这种研发教学管理。 嗯，好，那还有一个朋友想问说，请问华中科技大学介绍一下物理盐剂磁实验班的情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班？ 物理的那个盐剂磁实验班也是我们物理学院呢，这个在培养这个优秀人才啊，这个做的一个举措。 嗯， 那么这个专业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学校的话呢，针对于基础学科呀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它的话呢，主要啊是采取的这个小班化、个性化和这种国际化的教学模式。 嗯， 他们在这个是实行全程导师制。那么学生的话呢，在本科的学习期间呢，也是都有机会获得这种全额资助啊，到海外一流大学啊或者学术机构来进行访学交流的机会的。 嗯，所以就是一个相对占有很多资源的一个实验班。那分数高不高？ 它的分数的话呢，在北京的话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来说还是属于的话呢中等偏上的。 嗯， 但是的话呢它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分数特别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志于学习这个基础学科的同学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哎，那另外有一位小李飞刀问的很具体了，他说想问一下郭老师，说已经如果获得了高水平艺术团的资格，那还限专业吗？那像去医学专业可以吗？ 获得这个高水平艺术团的这个资格的这个同学的话呢，他是可以在我们学校这个专业当中的话呢进行选择。 嗯， 哎，他根据这个只要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他都可以选。 哦，医学也可以选啊？就如果有的话，如果要前提是在北京投放医学， 肯定有医学，我们在北京肯定会投入的。 哦，那太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好了，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整个招办的联系方式跟学校联系方式好吗？ 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的话呢，大家的话呢是可以啊，百度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招生信息网来查询相关信息。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的话呢是02787542228和02787559946。 嗯， 那么在这个分数出来以后啊，考生填报志愿期间的话呢，我和北京招生组的同志们呢，也会到北京市各重点中学来接受考生的咨询，来指导啊我们考生填报志愿。那么也届时欢迎呢大家积极和我们联系。 嗯， 那么我本人的电话呀是13907158648，我们也欢迎呢大家的话呢随时电话咨询，我们愿意为北京考生提供啊面对面直接的服务。 感谢顾老师这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还把自己本人的电话都留下来了，辛苦您了，谢谢。也希望到时候更多的北京的优秀考生能够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到那里去学习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获得更好的人生的体验，那同时也能够在就业上也会变得特别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顾老师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哎，好，谢谢您。 好，再见。 哎，好，好的。 好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三所院校的所有的直播的内容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最后留一小尾巴留给谁了呢？留给了庞建超老师，还没有说中央民族大学的招办的联系方式，来吧。 这个真是过得很快哈，这个时间。然后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个招生办公室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电话是6893-2902和6893-3922两个。然后咱们的现在多数都是用微信了，现在咱们的公众号是可以用那个搜索那个公众平台是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招生办这么几个字，来关注我们的招生办的那个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获取各种信息。 嗯，哎，咱们现在这个中央民族大学本身招师范专业吗？ 没有师范专业。 没有师范专业是吧？ 对。 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正好看到有一朋友问说报师范专业是否需要面试，我想应该不是问咱们这个学校了。 应该不是。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基本上全都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庞建超老师大老远的从这个西边过来，辛苦您了。 我们欢迎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本周末的两场活动。首先呢是在4月14号上午9点在地质礼堂会举办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的大型讲座。预约的报名电话是400-650-7766 400-650-7766，同时我们会在现场首发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的汇编手册，也欢迎您拨打400-650-7766来报名预约。同时呢在接下来的一天，也就是4月15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将邀请高考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雾以及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复习策略及高校历年政策解析公益网络直播讲座。具体的报名的咨询热线啊，就是想怎么看就可以拨打热线来去问，400-600-5223 400-600-5223。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